好，大家好，方向編輯部8月20日，我是曾 BC， 大家好，好久冇见。 系，我是许刘山。 喂，大家好，我是通啲菜。 系，我是以德台阳。 仲有一位喎。 系。 好，开始。 系，仲有加餐生。 系喎。 好。 系人今 日。今日大团结啊，系大和解 啊。读起码社长喎。 社长系蛇王去咗。 系好，我哋今日讲个 topic 啦。我哋今日咧就喺个 page 上边上载咗加灿啦，就上载咗一则新闻，就系讲一个土生土长嘅美国，应该系华人嚟嘅，系咪加灿嗰个？ 我佢睇佢嘅 last name C H O O， 好有可能系韩裔。 哦，系啦，姓崔嘅之类啦， 姓崔 系啦，冇错。咁样咧就系喺。就系、是、咧，就俾人歧视，就话佢唔系真正嘅医生，佢要一个 real doctor， 即系咧咁样讲就系喺好多白人眼中咧，唔系白人嘅都唔系一个真正嘅医生，所以咧大家有咩睇法啊？呢、這个有冇试过同一样嘅experiences 啊？ 我讲下先啦吓、 啊。好。 两三个月前都有一单嘅，有一个女人走去个医务所睇，见到个医生系阿叉。就话我要个白人睇，咁啊结果俾人丙咗抽筋啦，仲录低咗佢摆晒上网，咁啊都变头条噶啦。咁最后咧都系要睇个阿叉医生嘅，因为基本上佢一间诊所系得个阿叉医生嘅啫，睇 walk in 啊，街证。 嗯， 咁啊，依单嘢其实系话唔系话即系好多白人啊小镇嗰啲咧系好常见。咁我睇个 CNN 嗰个报道嗰度都话，其实每个月都有一两单呢啲咁嘅白人。以前 Donald Trump 出嚟之前可能隐晦啲，而家就扬啲啦，做呢啲嘢咁啦。 即系摆明居马啦，而家系咪？ 摆明居马嘅多咗，佢哋系我就系唔中意你其他有色人种玷污，得唔得啊？咁样 系啦，咁我又讲个故仔啦。咁咧，我就有个客仔系地地道道嘅白人嚟嘅。咁咧，咁我哋咁我哋当然而家我谂好多英联邦国家咧，好多护士都系印度人或者唐人啦。咁我以前都讲过呢个故事，就系咧，因为澳洲人咧，如果讲 thank you 咧，系讲系回答系叫 no worries or no problems， 但系咧嗰、那个阿叉咧就用个好 standard 嘅回答方法，就系叫做 you are welcome。之后咧，我个客仔同我讲：，哇，呢个系咪我国家嚟噶？佢已经唔系澳洲人嚟啊，可能佢系澳洲 citizen 啦，但系佢都唔觉得佢澳洲人啦，咁讲啦。咁之后佢话：，哇，佢都唔识讲我哋啲话嘅，点解要俾佢哋喺度做工啊？嗰啲人之后佢就讲学啲阿差个 thank you， 因为啲阿差讲 thank you 咁样讲嘢啊嘛。咁之后佢就从头 complain 啊，哇，嗰啲人讲啲咁嘅英文，点解要喺我哋澳洲住呢？虽然我讲嘅嘢系同你一模一样，但系咧，我觉得咧，其实个客仔咧系比较歧视人嘅，同埋佢系好唔中意皮肤比较深色嘅人种。其实，喺澳洲咁嘅情况都好多嘅，比如有人喺张 visa 上边会写China Man 啊、青葱啊之类嘅都会有嘅，好多美国都会有咁嘅情况嘅。所以咧，我喺呢度住咗四代啦。其实咧，我就觉得歧视依然系会有嘅，但系咧就会人好多都系即系唔会讲得好出啦。但系 Donald Trump 之后咧，同埋脱欧之后咧，我发现咗好多racism 咧系会 pop out 咧，好明显嘅，即系比起以前嗰种隐隐晦晦啊，而家系比较明显同埋大胆好多嘅，就系咁啦。 咁啊，由于 Donald Trump 咁样搞。所以嗰啲白人嗰班友仔，唔系就杀出嚟咯。你哋可以听到话上个礼拜嗰班友话喺个摊嗰度搵车撞啲反对派啊嘛，啊嗰单嘢咯，话喺 Regina 嗰度。咁啊，依单嘢系仍然系喺北美依边啊，加拿大同佢好近啦，不停咁发酵，就基本上先几日。Donald Trump 喺度，即系一开头 Donald Trump 就喺度闹啊嘛，话你咁样做唔啱啊。然之后一到话星期一，佢一讲就管嗰啲建香港建制派咁啊，各打50大板啊。 佢话如果唔系你班左派话要拆晒嗰啲铜像啊，代表住以前 racist 嗰啲铜像咧，嗰班人右派就唔会嚟打你啦。咁样讲，一讲完之后，所有人就骂佢啦，啊，即系话一只手掌拍唔响啊！你都啊，你咩？即系好似你听到嗰啲话警察打人，即系譬如话香港嗰啲黑警打人啊，佢就话如果唔系你示威者啊，乱咁嚟，啲警察就唔会嚟打你啦，你挑衅佢啫。嗰啲咁嘅衰嘢咧，啊，嗰啲建制派大家都听得多啦，香港吓 系 嗰一班蓝丝讲嘢，咁基本上佢用同一种论调嚟讲喎，结果俾人闹，咁电视咧就讲咗，有即刻有批人走出嚟抗议佢啊嘛，咁其中访问一个女示威者抗议佢嗰啲就系话，呢个世界系有啲嘢系一定系啱，一定系错嘅，你唔可以话各打五十大板，佢要绝对唔啱嘅嘢，我哋系叫一定要企出嚟，唔可以用语言嚟混淆嘅。嗰、那个女示威者就咁讲，骂话 Donald Trump， 咁啊，所以而且我觉得佢嗱犹太人喺北美咧揸 fit 咁劲，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控制咗 Wall Street 吓、啊，华尔街听晒佢话，咁啊啲邮商都系佢嘅，都系犹太人嚟嘅，好似啊小布殊个副总统阿 Chit 咪犹太人咯。咁啊，荷里活啊，史匹堡嗰班人又系犹太人嚟嘅。佢一见到你嗰啲纳税嘢咧，就同你不共戴天噶啦。嗰班咁嘅极右咧，你如果你留意一下全世界嘅极右咧，啊，即系嗰啲白人至上嘅咧，个个都整纳税手势噶嘛。 系 话要灭绝人话白人，所以话香咁啊，嗰两个大陆佬走戆居居走去德国做纳税手势，俾人拉啊。 因为即系。会唔会所以阿史提芬史匹堡又整翻套舒特拉啲名单出嚟？ 系噶， 系啦， 系啊， 冇错 啦，因为佢犹太人嚟噶嘛， 系咧。 譬如话你， 好值得一睇嗰度 个影后， 嗯， 系啊，咁好，所以喺呢度都仍然有轩然大波，每日都闹。你见到话，诶、哎，点解阿 Donald Trump 旗下嗰个乜鬼嘢咩 financial advisory 嗰扎 committee 嗰扎人全部辞职。就系咁解， 系， 会啊，因为佢哋旗下咧，每一个嗰啲咁嘅有好多族裔噶嘛，咩印度裔，即系唔单止你犹太人嘅，仲有你印度裔嘅，各全世界嘅精英，系美国点解会成为世界最强？因为吸纳咗全世界嘅精英噶嘛。 你睇呢、這个，你睇呢个直谷咧，里面嗰啲人嘅组合咧，其实你都大概都睇到，即系佢真系五湖四海各方面嘅精英都吸晒翻嚟噶嘛。 冇 错，你先睇 Google 啊，佢哋嗰啲咧，直头佢依家有一样嘢咧，有啲人可能话，即系除咗肤色嚟计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样嘢，就系、是、Google 话咧，佢哋直头开始唔需要一定要系大学生或者名牌大学毕业嘅学生嘅人嚟到做 Google 嘅工咯，可能个比例咧，可能话增加到有四成都可以唔需要嘅大学学位，系可能系 正常咯、 啊，系啊，你有嗰个 talent 喺度咧，其实已经 OK 嘅。 所以就因为咁，三藩市先系最 liberal 嘅地方之一啫嘛， 冇错。嗯， 所以啲人成日标榜自己读啲咩大学啊，咩名牌大学毕业啊嗰啲咁样咧，即系其实都开始勾勾地嘅。 其实喺澳洲咧，每间大学咧，即系我哋有八大大学啦，但系咧其实咧，每个大学都有佢擅长嘅科目咧，所以其实就算喺一个好即系唔系八大之外嗰啲大學咧，有啲都係十分之 top 嘅，好似Tasmania 嘅Marine Engineering 咧，係全世界排到前三嘅。就好似而家在 Queensland Griffith University 咧，即係我以前教嗰間咧，佢嘅酒店管理咧，全世界都排到前三嘅。所以其實咧，有冇大學學位同埋咩大學畢業咧？好畢業好多鬼佬地方咧，都唔係睇得咁重啊。 嗯，係佢呢樣實情。我听过请唔请你咧？你大学名牌大学毕业系有加分，但系其实佢系更加着重你嘅面试嗰阵嘅对答 ，communication skill 咯，系咯， 系啊。如果睇见你讲嘢戆居居咁嘅，诶，你要翻国主啊，咁样。 所以都未必一定睇，未必一定睇个肤色咯。其实我觉得就依家变咗直头。 同埋我哋咧面试咧系唔可以摆咗张相喺个CV 度嘅，你知唔知啊？我哋系唔可以咁喎， 即系嗰份 CV 你投嘅时候咧，系唔可以摆张相喺上边嘅，即系唔可以凭系面试先见到你真人个样嘅，好多地方都系。 系睇即系费事，即系费事有啲样衰啲嘅咧，嗰啲雇主见到哎呀呢个咁样衰，唔请啦咁样咯。 系啦，费事以貌取人，冇错啦，冇错。但系华人嘅公司咧，就一定要你摆张相喺度喎，嗲犯法噶嘛，佢就唔系喎，就一定要你摆张相喺嗰度。鬼佬就一般唔要求嘅。 唔系演艺界喎，唔使睇样噶喎，大佬。 但系华人啊，唔系咁谂咧，就好似我有朋友嚟第一次，佢就搭我哋澳航啦，澳洲航空 Qantas， 佢话哇，点解你哋啲空姐四五十岁嘅话，系嘅，我哋嗰啲都系四五十岁，即系唔同你哋，即系你哋叫咩？欣航系咪？国泰啊嘛，嗰啲就真系靓嘅，就后生嘅，但系我哋嗰啲好多空少啊，即系。都是秃秃地头，陈云差不多咋？ 秃秃地头系死惨， 即系同陈云差不多啊！ 系啊，但系干净少少咯个头，即系秃到都有少少 style 啊！ 哦， 唔 系，即系如果你秃咧，就不如剃光佢咧， 剃光佢咧， 冇错冇错，要留些少须啊！ 系，即系好似嗰啲咧阿拉伯嗰啲人咁样咧，系咪剃光佢，跟住留到好长咁样。 冇错啊，系咯。好， 喂，讲起咧，即系你话即系你话歧视咧，而家真系喎，自从咧一个脱欧同埋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将嗰啲叫做咧白人嗰啲极端主义推到而家好高峰噶咯。我谂系纳税之后最高峰、最高涨嘅时候嚟嘅，而家系咪？ 重新抬头咯，变咗。 我谂系忍服得好耐。而家谷出嚟啫， 连嗰啲叫做新納粹主義嗰啲咁嘅蛋散咧，依家都出翻嚟。其實佢哋靜咗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噶嘛，新納粹主義 幾十年啦，靜咗， 係咯， 係啊， 係啊，係，因為咧嗱，好大機會咧，其實都即係尤其是嗰啲白人極端咧，依幾年咧，其實佢係嗰個市場特別特即係做大咗嘅，主要就係原因咧，因為你依幾十年咧，即係全球化咧，尤其是依二十年啦嚇，全球化咗之後咧，你嗰個白人嗰個優勢咧變咗越嚟越唔明顯，咁好多地方咧由有色人種嘅取代，嗱一個中東人啦，一個亞洲人啦，跟住南亞嗰啲啦，係咪？咁變咗咧，你成個嗰啲有色人種。抬头之后咧，你一定系勾起咗白人嗰个比例同埋嗰个重要性噶嘛，系嘛？咁变咗佢哋有啲人咧，即系老实讲，如果你喺微软度做工程师或者系你喺 Google 做工程师，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如果你大家都系扫街或者大家都系做矿工，或者喺底特律汽车嗰度嗰啲汽车厂嗰度做嘢做工人嘅，咁你咪会觉得啊，我开始佢哋觉得地位下降啦，本身佢哋地位好觉得自己好尊崇噶嘛。咁一定有啲人会觉得啊，我唔得喎，我要回复以前嗰个优势，即系正如晚清嗰啲奇人都系点啊，慢慢觉得话我唔再尊贵咯，咁样，咁所以有满洲国咯。但系嗰阵时，因为佢系变咗另一样嘢，但系你白人咧就会走咗去谂翻希特拉嗰样嘢啦，唔系去到白人极端主义咯。 而且我觉得系同南北战争有关。因为佢以前南方，即系如果留意一下，佢最大势力嗰班系喺南部吓、啊，美国南部多。佢哋讲真，我而家先至发觉，我以前屋企对有个邻居，佢又挂支南方旗，系个白鬼嚟。 嗯，你挂下 个条， 佢炸咗佢。 冇几耐佢搬走咗，我屋企附近越嚟越多其他人啊嘛，搬过嚟住，啲阿叉嗰啲出去佢执埋屋走咗，够咯。 即系佢觉得败走，佢觉得系败走佢嘅地方，喺从个地方败走咁样啦。 可能系噶，所以都几咩啲白鬼系咁。 即系呢样嘢其实真系几危险噶吓。你谂下，你即系如果系全世界白人嗰种极端主义再抬头，咁但系你呢个世界唔系啲白人话事噶嘛？每个地方都有好多有色人种噶嘛，系嘛？而且以人口计，你即系你谂下亚洲已经系，即系你全部都系有色人种啦。你净系印度同中国都26亿咯，27亿咯，已经加埋。咁你已经 等一半啦，一半啦， 一半人口你已经占咗。 咁你有乜理由你觉得自己可以大晒咧？系咪？ 咁讲一讲我多伦多啊，佢自从阿特朗普一讲完咧，讲翻转头，一讲完嗰番话俾人柄啊，依度嗰个白人组织啊，叫做国家党啊，加拿大国家党，佢话要喺全国都举行游行，其中佢话喺多伦多咧就要途经多伦多大学大游行，咁啊。那个校长一知道咧，校方即刻话：我哋唔会欢迎你哋，赶走咗佢。即系话你唔使旨意喺我校园经过。多伦多大学系喺个市中心，系好开放，冇围墙冇剩嘅，你啲人可以自出自入嘅。咁成话你唔使旨意嚟，赶走咗佢。咁另外已经话有个嗰啲极端主义者系喺 downtown 另一间叫 Ryerson 嘅大学谂住讲学。又俾人一脚踢走，你唔使自己喺度开 show 走啊！咁赶走咗佢，所以即系呢度系好敏感嘅加拿大，尤其是而家自由党喺度咧，佢话要 multiculturalism 啊嘛，多元文化啊嘛。咁啊，讲翻美国啊，美国点解佢话即系佢系咁，即系除咗南北战争嘅关系咧，最紧要我觉得系犹太人啊嗰啲咧，佢要保存住自己咧，佢就系要讲多元文化噶嘛。如果唔系，就会俾你班白鬼揿住嚟抽，就系话啊，你班犹太佬啊，个个揸住我哋嘅前代春代啊！我哋要整死 犹太佬，真系犹太佬真系，即系你讲真，美国经济真系由犹太佬垄断咁滞嘅呢个 啊，系啊， 你即系无可否认嘅。 嗱，佢为咗自己自存，所以佢一定唔会俾你班白人抬头噶嘛。 系， 其实佢哋都白种人嚟噶。按住色种嚟分，佢哋都白种人啦。 系啊，但系佢哋即系咧，好奇怪，佢哋都俾人歧视到咁样。 又即系佢系，总之你整纳税徽号，我同你不共戴天之仇咁。 咁梗 系，你哋舐过佢哋以前二次大战舐过嘢，所以唔会放过佢噶嘛。加拿大亦都系啊。 所以同埋依家佢哋猶太人咧，即係有嗰段咁样嘅历史嘅经历咧，佢哋真系团结嗰个程度咧，系非常之紧密噶。 系当然啦，因为佢哋即系接近俾人灭族咁滞啦嘛，系咪先？ 冇咗三分二咯嗰阵时， 佢哋成千年咧，我睇过有人提话基督教因为话佢哋杀咗耶稣，所以话几千年嚟都系要揼佢噶嘛， 嗯， 即系话唔俾佢做其他行业，佢哋唯有不断去做放数佬去捞银行。咁点知嚟到呢个世代啊，捞到发咗大，就 系咁大晒啦而家 吓，系放数大晒咯，佢系全靠系咁样噶嘛，所以佢系好敏感呢样嘢， 系 咁咯。 同埋头先我哋都讲起咧，即系嗰阵时点解即系纳税嘅时候咧，即系会引起到呢、這个即系令到咁多人都会想即系点啊仇恨咗呢个犹太人而想佢哋。展开呢个屠杀都觉得 OK 咧，即系我哋讲起嗰阵时嘅文宣咧，都是一个好紧要嘅宣传嚟嘅。跟住我哋讲起咧，就喂，点解会引起到佢哋会咁嘅仇恨呢？大家都有啲意见嘅喎，家产可唔可以讲下都？ 我听人讲过系同一次大战有关，就系话我净系讲德国啫。德国佬就话佢。一次大战末期嗰阵，犹太人喺个期货市场啊，嗰啲倒卖，卖空佢个股票市场啊，卖空佢嗰啲后方支援嗰啲药品啊，嗰啲咁嘢，啲食物啊，搞到佢经济崩溃。咁所以就好啦， 佢 憎佢。 佢哋有一套德国人，佢哋有一套理论嘅，就系、是、来自呢个嘅马丁路德嘅反犹主义，即系马丁路德就系、是。新教嘅创立者啦，改革宗嘅创立者啦，咁佢晚年嘅著作啊写得好清楚嘅，就系话要佢系主张烧晒犹太教堂嘅学校，夷平佢哋嘅屋，将佢哋犹太教嘅著作塔木德咧就烧咗佢，因为佢认为嗰本书咧系谎言，系诅咒嚟嘅，咁啊一禁止犹太人喺街度行啦。同埋唔准佢再放高利贷啦，佢写得好清楚嘅呢个人，即系马丁路德。 跟住嗰阵时啊， 以前就纳粹德国，即系希特拉嘅宣传部长，戈培尔，佢就攞咗佢嗰套嘢嚟宣传。 系，所以佢又可以打住基督教嘅名嘅牌头去宣扬佢哋嘅反犹太主义咯。 嗰阵时都有睇过咧，佢哋点解嗰个渗透力可以去到咁劲咧？其实同嗰个文宣工程咧都好有关系嘅。咁佢哋嗰阵时咧有一段片咧就好经典嘅，即系点解渗透到连啲小朋友可能翻学嘅时候突然间点解？喂，啲人啲同学对我嘅目光或者对我嘅态度，突然间360度，唔系180度唔同晒咧，就话咧嗰阵时有一段片咧就咁样嘅，就可能一边咧就影犹太人嘅生活，跟住 sharp cut 就去咗一啲老鼠曱甴啦，啲好污糟邋遢嘅环境，跟住又再 cut 翻过去影犹太人嘅生活，系咁 cut 嚟 cut 去咁样播，即系俾人觉得咧就犹太人会好似就系呢啲咁嘅老鼠曱甴咁污糟邋遢啦。咁佢哋大量啲咁嘅宣传攻势底下咧，就令到连一啲小朋友或者一啲妇孺咧，即系少去接触头先大家所讲嗰啲乜嘢其他嘅著作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即系啲政治啲嘅宣传工具咧，即系呢一啲嘅渗透力咧系好大噶，系有啲嘅学生系令到佢哋突然间会发觉自己点解成为咗犹太人，就好似变咗系个受害者啲咁样咧，就系突然间可以变成咁。 即系被害妄想症咯。 咁其实系咪好似而家嗰啲抗日神剧咁？ 系可以咁讲啦，将日本人塑造到咧，即系全部都系全部都系坏，跟住咧佢就调翻转头，佢系歌颂共产党。任何一个任何一套剧集，每一个即系每一种剧种，每个职业入边咧，都有共产党潜伏，而呢共产党咧都系受人敬仰嘅。喺当时嘅即系拍出嚟啲剧咧，哇！即系一提到共产党，个个都话好值得尊敬啊，好好佩服佢哋啊，个个都系为咗即系都愿意牺牲自己成就佢咁样嘅，系不断喺度洗脑渗透嘅。 系 啊， 直头去到 两方面啦，即系另外一方面咁做啦。 系，直头好似北韩嗰边啲人都系噶，佢哋嗰种渗透嗰、那个即系洗脑工程咧，即系做得好咧，佢哋真系好掂噶。例如咧，睇翻啲脱北者咧，佢哋所写嘅书或者所讲翻出嚟嘅故事咧，佢都话你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做嗰啲补充练习咧系好得意喎，啲加减数。佢话我今日你寻日杀咗5个日本人，今日再杀多6个美国人，加埋系啦，日本人同美国人啦，跟住你加埋你杀咗几多人即系几多个外来嘅人啊，嗰啲咁样噶，即系不断系用呢啲杀啲乜嘢系啦，即系嗰个国家有几伟大，系啊，即系嗰个极端主义抬头都即系同呢啲咁嘅文宣咧都好有关系。 我以前听老萧讲咧，即系以前前南斯拉夫咧，即系咪分散咗几个国家，佢话 系黑龙。 克罗地亚同埋塞族人咧， 塞伊维 系邻居嚟嘅。之后咧，嗰啲塞族人咧就不断俾佢政府洗脑，之后又派啲文宣，又话喂，你隔篱你克罗地亚人啊，争你饭食啊，又话抢晒你啲工作啊，咩咁咧？佢阿老师话，明明系邻居咧，最后屘都可以话要咬牙切齿，话想杀咗对方嘅。所以咧，点解我哋一直都反緊陶傑高慧賢呢啲人呢，就係、是、唔想呢種散播仇恨再不斷擴張。如果唔係呢，遭殃嘅始終都係香港人自己囉。因為你點打或者你打唔過13-14亿人㗎喎。你如果唔係可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力量，你點樣對付共產黨啊？請問。 老实讲啊，即系你而家共产党去到咁强大，你只能够等待时机嘅啫。冇人而家老实讲啊，而家任何一个力量都冇办法足以将佢消灭。你只系即系我哋而家只有做嘅方法咧，就系等佢内部咧出现一啲咩缺口，我哋系即系推波助澜嘅啫。冇其他嘢我哋而家能够做嘅，即系你见到佢有个缺口，当然咧人要识得把握先得嘅，系咪先？即系而家嗱，呢个问题，我想扯翻去白票党嘅问题。 嗯， 喂，好多时候，而家啲人讲，你投曾俊华都输鸠硬噶啦，你而家讲我哋边有责任啫？唔系有冇责任嘅问题，系当时你如果团结一致嘅时候咧，啲人咧成个问题就系企晒喺你嗰边，即系话咧，而家当时大家想企喺你嗰边，你唔俾啊，甚至乎我哋想叫你埋嚟，你唔肯。 咁你自己嗰个反对势力都自己擘开咗嘅时候，人哋咪打巢你咯。到咗你两个势力擘开咗嘅时候，你又拒绝我哋支援，我哋又唔想帮你，我哋又想我哋老实讲，基本上都已经冇唔想再理。而家啲人咪系咁咯，心淡咯。喂，东北十三个俾人再拍多次十几个月，跟住到你黄之锋三个又拍多几个月。喂，而家啲人只系嘈少少啫，但系咧已经冇晒以前嗰种愤怒啦。点解啫？因为成个嘢散晒，即系啲人咧系心淡啊，系心死嘅。一个如果每个人都心死嘅话咧，系会有种咧有种消极嘅态度，诶、哎，都冇符合啦，我都对抗唔到啦。以前大家都系靠个骨气嘅，个气一散咗咧，冇咗噶啦。 咁似唔似咧？嗰啲犹太人俾人拉咗入集中营啊！我哋跟住仲喺里边叹咖啡啊，剩咧嗰啲，佢嗰阵时去到集中营，佢哋出嚟有咖啡俾佢饮噶嘛，即系仲好似好悠闲咁样嘛，觉得冇乜嘢咯咁。 唔出奇啊，即系瓦解你嘅抗争意志啫嘛，系咪先？ 咁你系啊，你冇咗喺嗰个抗，即系初头佢哋拉入集中营，佢哋都觉得冇问题噶，有咖啡饮，又继续有歌厅，有跳舞。哦，跟住开始嚟啦，逐个拉佢哋杀，放毒气去杀。哦，死咗嗰批啊，死咗嗰批啊，我得喂未杀到嚟我哋呢批啊，呢嗰边只马嗰啲咁样，我哋呢边冇事，继续歌舞升平，仲嘻哈下嘿喺度玩紧噶。咁喂， 一移民咯，好多人都我睇到好多香港人都话想移民。 移民有移得去边度啊？啲人好戇鳩嘅，你移民你移得去边度先得噶？而家 尤其是话移去台湾，其实台湾咁近都好，其实唉都好难讲台湾。 台湾好多人都投晒共啦，你想避啊？ 喂，你台湾见到五色旗嘅比例啊，仲高过香港而家， 系咩？真系啊？ 系啊！喂，你喺总统府门口海达格兰大道插满五星旗，跟住101所有景点插满晒五星旗。喂，我哋啲景点啊有法轮功，佢啲景点摆晒五星旗。喂，唉、哎，你好似去咗中租界咁样系嘛？去咗共租界。 有啲人咧就好羡慕台湾嗰种嗰啲本土派嘅方式，嗰啲即系嗰啲心绿啊。佢觉得佢自己有得话事啊，咁咪好羡慕佢哋，所以想移民去台湾。咁你系台湾人，去到嗰度，你都一样俾人睇唔起嘅啫，因为你系外来人啊嘛，你系外来政权嚟自香港嘅。虽然香港话就话你系本土派，话就话你系独立出嚟，但你系嚟自共产主义嘅国家嘅人民，去到人哋台湾，人哋都睇你唔起嘅一样。 自己啊，自己啫。 其实台湾咧，譬如你话台南咧，其实都系好排外嘅台南。 哦，就系 佢本身咧，佢自己你谂下啦，喂，人哋讲都系讲国语嘅，叫做北方人、外省人，系嘛？外省人去咗台湾几十年啦，已经70年啦，已经你谂下系咪啊？喂，佢哋台南人都仲会觉得佢哋系外来政权系侵略者，已经大家写都系写个中文字噶啦。是你唔好讲闽南话咁解啫嘛， 所以马英九算系一个奇迹嚟啦。嗰阵时佢系，嗰阵时佢直头系佢喺台南嗰度打得好辛苦咁样噶嘛。啊，嗰阵时好嘢，佢个文宣帮佢谂咗一句，佢话就算我烧成灰啊，都系台湾人嚟噶， 喺香港出世噶嘛。 系啊，所以哇，呢一句真系好嘢。写个福字，系啊，咪真系冇办法嘅。 即系等于曾荫权嗰句啫，我系个香港仔啊嘛。 系， 咁佢就 系 喎， 系。吓、啊，呢、這个系真嘅嘛？即系啲人咧，好奇怪，即系你台湾咧，讲真咧，台南都好，你都系咁，都本身佢都系带住充满歧视，你去嗰度做乜鬼嘢啊？老实讲，唉，即系我都谂唔明嘅，真系。 佢话平啊嘛，生活水平，话好使咪啲钱，佢哋咁 啊，可以咁讲。咁啊系，咁啊事实真系平啊生活。 即系我咁睇咧，自己嘅能力又唔够，但系又想移民咯，咁都要逃避咯，咪搵只地方去咯，一样啫、 嗯。 都可以咁讲，即系讲真啦，如果你真系要移民咧，咁台湾咧就真系其实首选嚟嘅，起码你识听识写啦，起码你讲个普通话，你又讲得几差都好吓。啊咁你都识讲㗎嘛，起码啲字你全部识睇繁体字。起码呢个文化上大家差唔多，係咪？咁老实讲歧视你实有㗎啦，係咪先。反而台北呢就唔会点歧视香港人，仲好多人都识讲广东话，其实就。即係你喺北部嘅地方，南部就少啲。 南部少啲㗎啦。 係啦，南部佢呢佢连普通佢连国语都唔讲㗎，佢哋全部讲闽南话。 讲闽南话啦。 係呀、啊、你唔肯识听咪拆走啦，係咪先。 而且佢哋本身佢哋可能都唔识讲嗰啲嘢，佢哋一定要用普通用闽南话去答嘅，吓就系咁啊。 咦，我哋头先又讲起呢个白票党睇黄之锋佢哋咧，今日即系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已经过咗啦。咁今日咧有呢个游行，但阿 Tony 你点睇？你估应该人数多唔多？ 人数我谂可能都有几千人嘅， 有应该有， 应该有。 即系毕竟咧，呢单嘢真系好大件事，系好离谱。嗱，即系如果你话以抗争角度咧，讲真嘅，佢哋如果你话唔去坐监咧，你感召唔到人。嗱，本身戴耀廷个讲法系点咧？当时佢哋话以法达以嘛，唔系违法达以嘛，系嘛？通过犯法，即使咧我系犯法，我知道嘅，我会承担责任。唔系好似二狗咁样走烂咗去，或者推人哋死。我所做过嘅嘢，我系犯法，可能呢条罪你判重咗，但系我都承认责任，我判重咗，我要去坐监。希望系感召更加多嘅人，我哋系透过牺牲自己去感召大部分嘅人。 其实之前 咁当时间要好长嘅。 其实之前嗰、那个七警案嗰个曾建超咧，其实佢都有咁样去做到噶啦，佢冇继续去上诉，即系虽然七警入咗狱之后，佢就跟住自己都认咗，就即刻入去坐咯。 系，即系你系一个你系一个即系透过牺牲自己去感召大部分嘅人啊嘛。即系你话如果你话呢个运动唔系话即系结束嘅玩完咧，其实你系要咁样做嘅。不过问题就系佢哋咧，即系你政府所做嘅嘢咧，俾人睇得好肉酸，系越嚟越肉酸咯。当然，咁但系老实讲啊，呢两年嚟，其实政府已经系唔介意做啲丑核核突嘅嘢啦。同埋社会上嘅人嘅人心都变咗，佢哋咧系甚至乎系即系点讲啊，系好甘愿同呢啲咁嘅豺狼为伍噶嘛？你见 为虎作伥咧，系咯？ 作枪嗰度 枪 ，sorry， 系 啊。嗱，咁你见到上诉庭副庭长高调去嗰啲反占中嗰啲律师集会，成一百搭班人走埋谭慧珠，跟住仲要捉张晓明啊，梁振英，跟住仲有嗰啲咁嘅，全部嗰啲咁嘅陈万奇，全部一百一扎嗰啲，全部咧都系叫做狐朋狗党啊！即系以前就系你见到呢啲就喂唔使讲噶啦吓，叫做豺狼当道，咁你咪同豺狼为伍咯。 好，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好， 好，好。